生活总是两难，再多执着，再多不肯，却也不得不学会接受一些渐渐的不再纯粹。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，到头来都是一场随遇而安。 色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，幸福由身边流转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未经伤，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曾去想象。有人未经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。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， 别让情两难。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。 人生当中永远不要去弄破四样东西：信任、关系、诺言和心。因为一旦他们破了，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，可是却异常的痛苦的，而为此你要付出很大很长时间的代价。 心睡得有点枯瘦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，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，那那那那那， 那那那那那， 我可以改。